你找死！ 你罢了安魂钉，你罢了安魂钉！我得不到的，你也休想得到。 七童见何峰牵着个鬼过来，本不打算说话，毕竟有外鬼在，没成想何峰主动开口了。 你上哪儿去？ 老师叫我去办公室。 晚上别乱跑。 可是老师找了，又不能不去。他犯什么事了？ 一些少儿不宜的事。 正巧一个阴差路过，何峰叫住了他。阴差赶紧过来打招呼。 何大人。 七童不想多引鬼关注，他一直很怕这些个无常打扮的阴差，总觉得要来走魂似的。他当作没看见，往办公楼去了。何峰看着阴差问： 脸生，新上任的？ 是的，何大人，上星期刚培训完。 去哪儿啊？ 前头收魂，从这儿抄个近路。 何峰收了魂链，将色鬼交于他。 嗯，顺路帮我带去十一殿。 这顺哪门子路啊？离了十万八千里。保准给您送到啊。 姬童从办公楼出来，何峰独自在黑灯下等着。看见他的那一刻，他内心无比温暖，满心欢喜地朝他跑过去。走吧。 老师找你做什么？ 就是学习上的事儿。 上次考试成绩出来了吗？ 嗯，第一名，年级第九。 还可以，继续努力。 没有奖励吗？ 学习是你自己的事。 哦。 想要什么呀？ 周日陪我去动物园吧。 就这个。没有什么问题之类的？ 没有，不管前世发生了什么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好事会让我开心几天，可是一件小小的坏事就会让我难受很久很久。 别倒着走，小心摔倒。 好。好想逃课啊，现在就出去玩。 嗯，逃课？ 我随便说说。 我回来就没有看到过梦圆，最近你有见过他吗？ 没有，我也找他好几次都没有出现，最后一次见到是上上周四，他还找我聊天，走之前让我给他烧点纸钱。 以后你不要给他烧了，他缺钱了我会给。 哦，好。 怎么走这么慢？ 想陪你多聊会儿。 回家再聊，现在是自习时间，别人都在学习呢，而你却在这里浪费宝贵的时间，离高考还有不到三个月了。慢一点。 学习去了。周星今天过生日，季彤中午回家吃饭，他用省下来的零花钱给他买了个蛋糕。公交车缓慢行驶着，季彤抱着蛋糕，开心地看着车窗外的风景。车陡然一震，季彤向前倒，额头磕到前面的座位，他赶紧检查蛋糕，还好没有毁掉。刚坐稳，车又猛地向右撞过去，车上阵阵惊呼，中央摔倒了几个没坐稳的老人。他抱着蛋糕往司机方向看过去，目光未知，车猛地左转，蛋糕掉在地上，被一个胖女生一屁股坐上。季彤此刻已经顾不上什么这些，他从左边撞到右边，前面跌到后面，摔得晕头转向。外头是鸣笛声，里头是叫喊声，司机像中邪一样直直地朝一辆大卡车驶去。何峰不能24小时不间断陪在季彤身边，尤其最近怪事很多，他颇为繁忙。巧的是，事故发生时 他正巧在附近巡查。以何峰的速度，附身司机控制方向盘踩刹车应该可以扭转局面，可就当他靠近司机的时候，忽然一阵力将他弹至数米远。何峰起身试图再上一遍，又被震开。那司机的模样分明是被附了身，能阻他两次并不是一般恶灵。眼看着两车叫相撞，如此大的车，他们都没可能逃得过去，甚至会影响周围的车辆。情急之下，何峰转而冲向卡车司机附近，他的体内急速转动方向盘，与公交车擦头而过，可却因刹车不及撞上路边的铁栏杆。那一刻人体的疼痛他也感同身受，剧痛不久，他被强制剥离司机身体，这时才看到司机上身笔直地贴在车座上，一根铁罐斜插在他的腹部，直通他的心脏。何峰傻眼了，他怔怔地看着眼前这具沾满鲜血的身体。舒儿，司机的灵魂站到了他的旁边，同时呆傻地看着自己，待反应过来，从呜咽转为嚎啕大哭。何峰束手无策地看着抱头痛哭的男子，双手颤抖着，又想起了什么，回头查看那辆公交车。车安全停住，司机晕了过去。所幸的是，一车的人无大碍，不幸的是，他亲手结束了一个无辜的生命。按音律，致人死，乃是大罪。